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吴欣欣姐姐主唱嘅，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省里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二啦噃，咁啊，听紧嘅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为哥哥姐姐而设嘅清晨省里。点解话为哥哥姐姐而设呢？因为咧。只是第五台才有得听的，这个第一。第二就是佩佩会揀来很多都是大家很喜欢的老歌或者是旧的歌曲送给大家的。我知道很多朋友说很喜欢逢礼拜六就听老歌的。就算五点钟起身都没有问题的。不过其实现在现代科技进步不需要一定五点钟起身的，我们可以节目重温嘛，是不是？当然如果你是已经起了身或者你在地球的另一半根本就是晏昼的时间或者夜晚的时间，你支持佩佩在做这个的现场节目，在空气中跟我一起相遇的话就更加好了。好了，讲一下今天的日子就来到2021年的6月19号了，星期六的早上农历就已经来到5月初十了。哇，真的好快啊！啱啱又过完端午节，我已经见到月饼的广告又出现啦，真的好快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咁啊，即系之前讲咧，即系未食五月粽就啲寒衣就唔好挤埋佢啦，系嘛？咁而家食完咯，咁啊，真系正正式式进入呢个夏天啦，系嘛？咁所以酷热天气警告好似日日都陪伴大家咁样，所以大家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哥哥姐姐好鍾意呢就可以行下做下运动啊咁样啦，咁都係早啲时候出去啦，六点零钟七点零钟呢陪陪去跑步嘅时候呢都觉得舒服嘅，去到正午十一二点咁样去跑步呢，嘩就唔好话跑行都觉得辛苦啊。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 姐姐歌声讲起呢一啲老歌咧，大家都好耳熟能详。相信头先嘅两首，大家都应该唔会陌生啦。第一首可能咧，对于后生嘅咧，就只会记得系有一套电影，就系攞过嚟播过，就系呢个《天水围的日与夜》，好似系。咁而呢一个相思河畔亦都有翻唱过嘅版本啊。讲起翻唱，跟住来呢首歌咧，近排即近呢几年咧都有翻唱过。啊，是不是今宵大厦那套戏呢？今宵多珍重。崔萍姐姐当然是原装版本。 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 心交多珍重，我俩明鬓已愿太阳快升东，我俩明鬓已要再见在梦中。 其实不同人翻唱这一首歌你有不同的韵味的。当然都好得意，就是大家翻唱呢那个音乐那个 arrangement, 即是我个安排呢都不会话太大的改变。所以呢这首歌出来的感觉依然都是好好听的。就是边个唱我都觉得好听。我们成日都讲旋律好听或者歌词写得好呢，其实边个去唱呢都一样会红。就是这些道理了。好，今天讲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但有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会增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天特登揀了一些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老歌送给大家，冇理由不懂唱啩？不懂老歌的可能都听过，因为真的都很 hit 下的这些歌。这首歌识不识？ 玫瑰 买首歌名俾你听啦，《玫瑰玫瑰我爱你》，我哋有姚丽姐嘅歌声。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真系咧太香啦，香到咧唔知点解呢一个嘅 CD 机咧明明系想播，咁但系咧佢又捞唔到，唔紧要， 咁再重新捞过咧，系捞到嘅。咩香呢？就系半夜都会闻到阵阵嘅香味嘅。而家冇啦，系嘛？而家唔需要倒啦，而家揿个掣冲咗去得啦。夜来香，李香兰姐姐。 风吹来清凉，那夜莺低声细唱，月下的花儿梦如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 头先嗰首歌《等着你回来》，唔使我又介绍啦，嗬？呢只啊更加啦，快啲俾个 kiss 我。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任职保姆的56岁中国籍女子涉嫌虐儿被捕，她正系被扣查。警方话，网上流传片段，一名女子向一名女婴喂奶期间，将个女婴抛落地脊上面。警方展开调查，涉案女子向警方承认相关罪行，估计由于她出于情绪问题而作出虐儿行为。根据女子提供的资料，案发地点是观塘翠屏南村翠虹楼一个单位入面。警方话女婴8个月大，父母又在屋企安装摄录机，揭发事件。女婴经送院检查并冇大碍。女婴的父母自今个月6号聘用寡名女子，现时已经将佢解雇。截至昨晚8点，过去一日有50,200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和26,600人预约了接种时间。截至星期五凌晨，过去24小时共有13宗送院的个案。他们因为接种之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9人已经出院，3人留院观察，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经为接种计划的人士接种共约313万剂疫苗。世界卫生组织预计非洲疫情会变得更差。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各地区都有国家面临新型肺炎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很多拉美国家疫情正是迅速蔓延。谭德赛指出，非洲区域过去一星期的病例数量增加52%，死亡人数增加32%。世卫预计非洲区域疫情会变差，目前只有1%的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伊朗总统大选投票，部分票站延长投票时间。 当地传媒报道，投票至到当地晚上，共有大约2200万人投票，占合资格的选民的37%左右。报道指出，部分城市的投票站未。部分城市的投票站有选民排队投票，伊朗内政部暂时未能够确认投票率。较早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首都德克兰投票之后，敦促民众踊跃投票，强调手中一票可以建立未来。总统鲁哈尼在内政部的票站投票后，亦都呼吁选民投票。外界预料在多名竞争对手被筛走之后，被视为强硬保守派的司法总监莱希胜算较高，接替因为宪法规定不可以再角逐连任的鲁哈尼。由于自由派呼吁杯葛，外界亦都估计投票率不会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90点，跌5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6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10.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7，人民币6.454，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63.34美元，卖出价是1765.3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系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CIBS智慧城市 虚拟银行是没有实体分店的，重视这个客户的体验的，会用一个摇一摇这样去做，可以拿到他们一些 coupon。 细说香港建筑保育， 魔鬼山那边的地方呢，军事设施由山脚开始的，我们是叫西尔炮台，是有两个炮位，地底是有火药库。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是歌。 有齐豫主唱的《欢颜》，也都将时间带到来上午的五点搭八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省》嚟嘅，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过去两天咧，佩佩都同大家主持咗呢一个《清晨省》嚟啦，都带嚟好多嘅国语歌曲啦。有好多朋友话真系唔够喉啊，其实国语歌曲好多都好好听嘅。咁今日我哋又继续播放，好冇？会唔会呢一首？都好耐冇听咧，话晒听日都系父亲节。 搁在鞋柜上， 谂起呢首歌。 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朝鲜四川，爸爸四番，奶奶的叮咛载满腔，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充满希望的起航，起航。船儿行到黄河岸，厚厚的黄土堆上船。夜来听过青纱帐，天明遥遥山海关。朝鲜四川，爸爸四番，奶奶的叮咛载满腔，一股理想的惆怅也满腔，蓦然回首又要起航，起航。一路跋涉到江南，东平无尽无暇看，峨眉山下好荒凉，不堪回首泪暗淡。四川，爸爸四番，故国的叮咛不敢忘，强人无奈 来笑别的悲怅，信誓旦旦又将起航起航。船儿行到澎湖湾，坐了妈妈来朝江，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又冲破了许多风浪。朝鲜是船，爸爸是帆，远远的故乡在早晚，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全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全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全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听过咧有呢一首嘅张明敏主唱嘅《爸爸的草鞋》啦，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啦。嗱，近排嘅天气咧都系即系酷热比较多啲啦，系嘛？咁啊，亦都即系有一两阵嘅雨，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大家咧就觉得咧即系天气好危局，咁啊戴住个口罩。落雨咧就噏住噏住咁样，咁你又焗住咁样啦，真系好辛苦。特别系我知道咧，好多哥哥姐姐咧都真系好唔中意戴口罩，即系唔好讲哥哥姐姐，即系我自己爸爸啦吓，八十岁啦，真系觉得戴住个口罩真系好辛苦噶。咁啊，尤其是热天啦，勒住嗰个位咧就真系觉得好辛苦。咁但系事实上辛苦还辛苦啊，咁。冇辦法嘅，真係係咪？咁唯有係接受佢啦，係嘛？咁啊，亦都千祈又唔好諗住，我特中意咧就拉低個口罩唞下氣咁樣，真係危險嘅。咁你話真係去到啲唔係咁人多嘅地方咧，咁空曠嘅，即係可能郊外嘅地方，即係方圓十里都見唔到人嘅，咁啊係可以拉低個口罩，唞一啖新鮮嘅空氣嘅。但系讲紧拉低咧，我都讲啦，话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咧就系拉落个下巴嗰度。我真系见得太多人都系咁样做啦，无论大大小小都系将口罩拉低喺个下巴嗰度啦，咁啊实在太危险啦。其实最正确嘅做法咧就系将一边耳仔嗰条绳咧，然之后拉落嚟，咁另外一边耳仔嗰条绳咧系楞住喺个耳仔度嘅。然之后咧咁样透气饮水啦，都系用咁嘅方法。当然啦，你话要出去食饭，要除低个口罩，真系要好好保护个口罩。点解？因为个口罩本身个表面唔知黐咗啲咩菌喺度噶嘛，系咪？咁你然之后咧又锯埋佢袋喺袋啊，或者就咁劈喺个袋面啊。咁你谂下嗰个接触面大几多啦？如果你将个口罩打开佢，然之后劈喺袋面，咁你谂下嗰啲空气中嗰啲菌咧又会入到去。你入面即係貼住你個嘴嗰面，跟住你又戴翻上去，哇！咁啊，即係直接食埋啲菌。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要喺外邊即係除低個口罩嘅時候咧，都要即係特別留意呢啲嘅情況啦，係嘛？咁啊，當然啦，哥哥姐姐打咗針未啊？嚇！如果真係未打針嘅，咁又大部分啦，我諗有睇我節目都知道啦。五五六六咁樣，我相信。即系唔好讲哥哥姐姐，配配都系，即系可能自己身上面有一啲嘅长期病患，即系大家唔知嘅，系得自己知嘅啫，系咪？咁究竟应唔应该打咧？根据我即系做咗咁耐呢一个嘅健康节目，亦都问咗好多医生咧，就讲只要你嗰个长期病患系稳定咧，咁系其实系绝对可以打针嘅，而且打针咧。是比不打针的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有长期病患的，你不打针，如果你真的不好彩真的染到这个新冠肺炎的话，那个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呢打针绝对是可以帮到大家。不过你说真的很担心啦，那其实你可以去回你的家庭医生啦，或者呢去你专科门诊啦，又或者呢去找一些寻求一些专业意见呢，去帮你去做一些的评估，即是验下身啦。那如果你觉得出了个报告安心一点的，那就可以去即是去打啦嘛。那我家人都是的。 前排就去咗即系检查啦，检查完查之后咧，啊，原来发觉自己冇问题咯，已经稳定咗咯，于是乎就冚冚声就去打针啦。你都可以即系令到自己安心啲又好，令到屋企人安心啲都好啦。其实都去做一个身体检查都冇乜所谓啦，系咪？其实身体检查个个咩年岁应该都做噶嘛。今日咧继续咧带嚟好多呢一个嘅国语歌曲，呢一首咧都真系几多朋友仔中意嘅，好多哥哥姐姐都好中意嘅。虽然朝头早播咧就嘈咗啲，不过唔紧要啦，相信好多哥哥姐姐都起咗身啦，嗬。早晨早晨啊，今朝同你主持节目有钱佩佩啊。呢个时候我哋有沙莉叶叶倩文嘅歌声啊，潇洒走一回。 叫长江呀。

道瓊斯指數報33,290點，跌53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66點，跌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3，日元110.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7，人民幣6.454，英磅對美元1.381，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48，新西蘭元對美元0.6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63.34美元，卖出价是176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直情会扭计扭到一个疯狂嘅地步，可能嗌到连走廊都会有声。我嘅心里好挣扎嘅，如果俾佢，咁佢咪会唔安静落嚟咯？但系咧，其实我又好惊一样嘢就系，我见过有小朋友可能喺地铁度掠地咁样，好惊呢啲嘢会发生喺我身上。 家长们快啲将你哋同仔女嘅 moment 写低 ，inbox 去我哋好孩子星期天嘅 Facebook 专页，等我哋同更多人一齐分享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6月19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5月初10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一个夏天都成日都见到佢噶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就陪伴大家嘅。咁啊，今日嘅市区气温咧最高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啊，即系如果冇乜嘢咧，就留在家中就最好啦，因为抗疫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出边咁高气温，带住口罩咧，好容易行两行咧，个头都晕埋啊！所以真系大家要保重保重啊！讲起保重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星期六咧有呢一个健健康在清晨，有我哋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出现。今日讲呢个话题实在好严肃，好严肃咁啊！亦都即系讲咗一啲资讯俾大家收听。虽然你话呢个话题严肃，但系大家都不容忽视啊！就系讲紧肺癌啦。至于个有啲咩症状咧，系会令到大家会察觉得到自己系有呢个问题，或者屋企人有呢个问题，或者朋友有呢个问题咧，留意住一阵间见。健康康在清晨，自有分晓。嗱，呢首歌咧，无论国语又好咧，广东话又好咧，都好多人都好中意。不过你问我，我都系中意国语版本多啲，特别系因为佢唱得好好听。佢系边个？咪蔡琴咯。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却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 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有惊天地，我满心欢喜。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健健康康在清晨，有钱佩佩之外，还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啊，过去几集咧都讲咗好多咳啦，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咧，即系咳得耐，大家都最担心、最担心咧，就一定系即系惊自己有肺癌啦。咁但系你又讲话，其实咳唔系最主要嘅见到嘅症状嚟嘅。咁如果咁样讲，肺癌喺香港亦都真系都几普遍下嘅，咁咪防不胜防咯。 系啊，其实肺癌咧就系有咳咧，就系可以令到咧你早啲知道呢个情况。 系， 如果冇咳咧，其实肺癌咧就系都系提过咧，其实佢因为可以潜伏，呢个肺好大个。 嗯， 佢有几种肿瘤，我哋都觉得有时咧，即系佢发生嘅时候咧，可能好迟啲发觉。 嗯， 肺癌系其中一种咯，其实差唔多接近有三分一人咧。佢係未必有一個早期症狀，即係你揾唔到直至佢有一啲嘅，即係散播咗痛，骨痛係其中一個好常見，係 在個肺癌。 骨痛的意思是在前面的骨痛還是在後面的骨痛呢？ 意思就是很多時候就是因為那個腫瘤已經去到脊椎骨。 嗯。 即是很常見就見到脊椎骨。我有幾個朋友都是說，哦，他四十零五十歲，他發覺腰骨痛。 嗯。 腰骨痛呢就是，哦，他這樣腰骨痛很普遍，是吧？ 嗯嗯。 腰骨痛很普遍，但是他體極都不好啊。 嗯。 啊，看了兩三個月就腰骨痛，腰骨痛很多時候都不會即時看去照 X 光的，是吧？即係都係食下止痛藥啊，睇下醫生啊，醫生嗰啲止痛藥啊，咁止痛藥又唔得嘅時候，可即係照 X 光，發覺好似又冇乜嘢喎，嚇！即係普通 X 光係未必照得到嘅， 因為照 X 光都係照腰骨嘅啫嘛，你唔照個肺啊嘛，係咯， 甚至照肺都未必照得到嘅，即係普通照肺，因為可能有個心遮住咗啊，咁即係個瘤都未必睇到。即係我亦都係有個朋友真係咁，即係話佢腰骨痛咗好耐，佢照 X 光冇嘢，照骨都冇乜嘢，因为骨佢未冧啊，未冧只有肿瘤喺度咧，咪即时又睇到嘢喎，咁啊都搞咗成半年之后咧，即系先系咧见到个骨佢啲问题啊，睇下有冇肿瘤啊，做一啲特别嘅造影检查，先发觉哦，原来佢骨已经有，再去做检查骨有，通常都系其他地方噶啦，你发觉喺 X 光后个心嘅后边有个瘤。都已經有好似一個即係乒乓波咁大，咁但係已經擴散咗。咁呢啲時候咧，我哋都有啲朋友咧係咁情況，咁所以話我哋定期做下身體檢查都可能會有啲幫助嘅。 嗯，同埋即係其實骨頭痛都要留意啦，係咪咁講？ 係啊， 尤其是呢個背，即係呢個叫做腰骨啦。 係啊，啱啊。佢有時咧，我哋有啲腫瘤都比較難去早期有症狀嘅，咁即係腫瘤咁即係。即係當佢成身都擴散，譬如我哋有時啲大腸癌，如果佢唔屙血， 其實你未必知道， 你唔知嘅喎。其實所以大腸癌有個好處咧，其實話我哋五十歲以上，你有能力嘅話，最好就做下大腸鏡啦。咁你可以揾到早期啊嘛。 政府都有啲係可以做篩查嘅，免費嘅係啦。 啱啊，咁你如果有能力嘅，即係做檢查好啊。咁另外有時我哋見到胰臟癌啊，胰臟癌仲弊啦，佢胰臟癌咧，即係佢又冇乜症狀咧，佢好靜靜地收喺度，好多即係發現嘅時候，佢都好後期。咁咪翻翻嚟講肺癌啦，其實肺癌都有冇症狀，咳嗽係其中一個啦。我哋當佢咳嗽嘅時候，我哋要睇下哦，嗰、那個即係照咗 X 光就可能睇到嘢啦。咁我哋通常我哋針對肺癌有咩檢查咧？就係話你擔心有冇肺癌。通常最有效嘅咧，做一個所謂電腦掃描啦。 嗯， 電腦掃描就可以睇清楚個肺組織裏邊嘅問題啦。 嗯， 咁譬如話，阿佩佩你驚喎，哦，可能我有啲朋友曾經試過有肺癌，我驚唔知有冇。 嗯， 咁都係做個電腦掃描可以照得到嘅。 咁但係我唔會，我今日有驚又照， 無情情照 係咯，無情情照噶嘛，照一次萬幾蚊嘅喎。 係啊，咁所以就係我哋不過當係有懷疑嘅時候咧。其实咧就是、主要我哋都会照普通嘅 X 光啦、 嗯、 ，X 光见到有个影，咁如果影外就要去确诊嘅时候咧、 嗯， 都系做个电脑扫描咧，就可以睇到嗰粒系咩东西，或者你担心都会有啲人会即系有家族嘅病历啊，咁你担心可能会不定期会做下呢一类嘅，所以即系电脑扫描睇下有冇机会。 嗯 患上一啲嘅腫瘤喺度啦。 嗱，梁醫生，你頭先所講咳係其中一個症狀，但又唔係成日會出現啦。咁腰骨痛啦，如果又冇腰骨痛，又冇即係呢個咳嘅症狀，咁但係我係覺得個肺咧好似唞極都唞唔順氣啊，或者我覺得個肺有啲痛啊，咁係咪都係症狀之一咧？定係有其他問題咧？咁 嗱，痛症都有啲人啊，我哋之前講咧，我哋可能係個肺膜，一個氣喘啦，氣喘你話我哋。突然间呢排咧成日气喘，或者你行到气喘，有啲人咧就个气管里边有个肿瘤，会气喘或阻住咗啊。 嗯， 咁你气喘可能佢个原因都唔定。 嗯， 即系譬如话啊，你又唔系一啲慢阻肺病嘅朋友，呢排会气喘多咗咧，咁需要都检查有冇机会系一啲嘅肺部嘅肿瘤问题啦。除咗心脏之外，有冇其他嘢啦？咁呢啲咧我哋都系可以做一啲检查。咁啊，譬如话之前讲。我哋做一个电脑扫描嘅造影咧，好多时都可以睇到个气管有冇咩问题嘅。 即系话，即系如果你觉得个肺嗰附近 嗰附近啦，即系胸口嘅附近，你觉得痛啦，你都应该要揾下嘅，定系都系不如你试下做下运动，系咪唔喐得耐，喐下佢，哎又冇嘢，咁就即系冇事啦，系嘛？定系喂唔系喎，喐嘅都仲系好痛，就搞嘅都仲系好痛，咁就真系要嗱声去照咧咁样。 其实有新嘅痛症咧，我哋都需要理解个原因。 嗯， 譬如话你同个呼吸有关系，唞气嗰阵时又痛咧。咁你可能係有個肺膜嘅即係腫瘤啦，即係肺膜腫瘤黐住咗，咁都會有痛症嘅，黐住咗個骨嗰度咧。有時咧，我哋嗰個肺癌嘅腫瘤咧，就會食咗個骨，係個骨痛啦。咁嘅骨痛，我哋呢啲咧就其實一般嚟講，照普通嘅 X 光都睇得到嘅咯。 嗯嗯。 咁所以都係新無名嘅腫痛，又關乎我哋同個呼吸系統有關嘅時候咧，都係應該。即系唔好话啊！你做运动咁，你去睇医生啦。医生要根据你嘅症状作出一啲嘅即系怀疑，系有嘢定冇嘢咧？系咪因为一啲嘅简单嘢咧？系咪可以试简单药物，即系控制咗之后冇事啦？ 嗯， 咁定系需唔需要做一个简单 X 光咧？咁讲即系照 X 光都唔系好烦嘅啫吓。咁、我哋照 X 光咁就可能睇下有冇初步嘅怀疑。 嗯， 如果有怀疑，再做一啲嘅深入嘅检查，包括你要揾出系咪肺肿瘤，我哋头先讲啦，做过一个电脑扫描嘅造影咧，好多时有好多嘅资讯，咁、或者咧，另一啲人可能要做一个所谓支气管镜啦，咁我哋成日咳嗽嗰啲咧，咁可能要做支气管镜，睇个支气管里面有冇嘢啊，佢可能支气管扩张，或者系支气管里面有肿瘤啊。咁呢啲咧都系可以帮我哋揾出个成因嘅。 嗯，简单啲讲，你硬系觉得唔舒服嘅时候，你就真系要去对症下药啦。 啱 啊。即系如果嗰样嘢唔舒服，可能陪伴咗你十几二十年啦，咁可能就未必系嘅。咁但系即系买个安心都好，都应该去睇医生嘅。 同埋咧，我哋之前讲过，好多人中意买咳药水啊。 系。 我哋都系会有时见到啲朋友咧，佢谂住呢个就系、是，即系老人病嚟嘅啦。咁、啊，买去药房嗰个好熟个药房嗰、那个，即系买药嘅，咁啊，啊边啲好止咳吓，咁啊真系止到咳吓、啊，有啲咳又止到咳，如是者可能搞咗六个月之后，啲发觉啊都系唔系得，再先去睇医生做检查， 已经太迟啦， 可能太迟啦。 嗯，点都系好啦，即系我觉得有唔舒服嘅地方先去睇医生，唔好自己做医生， 系有个家庭医生。 是 家庭医生是掌握到你平常的个情况、你当他有少少不妥的时候去到见的时候、好像跟你平常不是很同的时候呢那我有很多不同的观察啦比如说、你的体重是不是跌了、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他找出来他有没有一些的、身体的异常、我们都鼓励大家呢、就是、每年呢做一些检查的其实譬如话我哋检查下我哋嘅血糖啊、血脂啊、血色素啊，咁每年至少做一次咧，其实俾大家知道一个基本嘅嘢。咁当然我哋有时咧见到有啲朋友咧好着紧要做身体检查，可能要俾万几二万蚊做好多嘅检查，又未必一定要。但系咧你定时我每年都见下医生去做一啲嘅身体检查，做一啲简单基本嘅。驗血啊，照 X 光，我一年照一次 X 光都是好的。咁睇知道啊，即係有冇啲基本嘅嘢咧，都有一個即係比較喺度。 咁我知道坊間其實即係哥哥姐姐咧都可以喺透過呢一個嘅醫管局裏面有啲衛生處啊等等咧，都會有啲嘅長者中心、長者健康中心咧係可以免費每年同你做檢查嘅。咁當然你今年排定出年咁咪啱咯，係咪？咁就唔使驚啊，冇得冇，唉，排好耐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肯行出嚟嘅第一步就最重要啦。 啱啊，定期有身體檢查，有個家庭醫生。 係啦，好，咁今日唔該曬林萬福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是有把酒问